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批准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陆续嘅加入嘅。咁9月3日咧，中国国家主席咧将会咧系登上天安门嘅城楼啊，同埋登上军车咧，据说咧就系主持一场所谓嘅大阅兵。咁呢个大阅兵咧，通常咧有个大字嘅。吓乜嘢咧都中意大咧，阅兵梗系要大啦。只不过咧，据说今次啊呢一场纪念所谓反法西斯啊战争胜利80周年啊嘅阅兵咧，本来应该系国际盛事，不过咧只系得咧26个外国国家元首同埋政府首脑咧系嚟到出席。咁呢个大阅兵之类嘅大咧，就应该咧。是有翻啲咁嘅場面同埋卡士。各位如果記得咧，就係大約係1個月前咧，嗰啲海外啊，同埋啊香港啊、中國啊嗰啲咁嘅華文傳媒咧，大肆炒作啊，係一個消息，就係美國總統啊 Donald Trump 咧，正在嚴肅考慮咧，係應邀前來中國咧，係同習近平同埋普京三巨頭咧，係一齊出席93嘅大閱兵。咁啊，呢啲咁啊，煲水煲下煲下咧，你见到咧系而家啲人都集体失忆。喂 ，Donald Trump 不但冇到，而且连似样嘅咧一啲咧世界嘅文明国家嘅领袖咧一个都不出席。唔好讲话咧系边个唔出席先，不如我哋睇睇呢个名单，26个国家排头啊，第一男主角吓，只系得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二男主角咧就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即系北韩啊呢位咧系好兄弟。排名第三嘅咧就系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呢个西哈莫尼系边个？我谂都冇人知嘅，好多人都唔知咧。柬埔寨咧系有个国王，净系知咧柬埔寨有个单眼总理洪森。咁第四咧就系越南国家主席梁强。第五咧就系中国香港特首李家超咧，系高调访问过嘅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嘅总书记。另外仲有咧就系香港咧好熟悉噶啦。点解熟悉咧？因为咧好多家庭都雇佣啊呢啲女佣啊，佢哋来自嘅国家嗱，唔好误会，唔系菲律宾，而系印尼。印尼总统普拉博窝。咁跟住咧仲有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蒙古总统、巴基斯坦总理。马尔代夫总统，马尔代夫咧，嗰啲知道啊，系啲度假嘅圣地啦。一谂起我马尔代夫咧，就谂起蓝色嘅海水啊，同埋黄色嘅沙滩啦。今次咧呢位度假圣地嘅总统咧，总算咧系俾面嚟啦吓。咁另外仲有乌兹别克个总统啦，同埋吉尔吉斯个总统啦，另外仲有咧白俄罗斯吓呢一位嘅总统叫卢卡申科啦，如果各位记得咧，呢位总统咧冇几耐之前咧神秘咧系去中国一次咧，并且获邀咧系出席家宴，系嘛？咁啊，外电报道咧就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佢介绍自己个女，另外仲有伊朗嘅总统啦，系嘛？刚果嘅总统咧，另外仲有咧就系津巴布韦总统。咁你睇欧洲呢个白人嘅国家为主嘅呢个文明世界有几多个领袖呢？只系得两个。第一个就系塞尔维亚嘅总统叫姆契奇，另外咧就系一个小国斯洛伐克总理飞咗。咁另外咧拉丁美洲咧得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兼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好啦，亚洲我哋望落去。菲律宾冇到咧，唔使讲啦。菲律宾总统马可斯，但系连泰国都冇去。泰国嗰位女总理呢个系他信个妹，点解冇去呢？我谂估计咧就系因为柬埔寨最近咧喺边界对泰国咧发动军事嘅滋扰， 咁可能泰国啊就怀疑咧喺呢一场嘅边界嘅冲突咧后边有中国支持，所以会唔会咁系冇到咧？平时泰国咧系中国嘅游客啊首选之地，如果要出国又实施免签证，点解泰国冇人到咧吓？咁啊反而缅甸咧有人到，缅甸一位代总统叫昂敏莱嗱，系咁多呀。嗱，你听到咧以上嗰啲名单咧，你都觉得吓一惊吓。咁因为你讲到呢场叫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周年纪念，你讲到咧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嘅时候咧，啊战胜国咧当时系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嘅领袖咧系蒋中正先生。嗰阵时咧系啱啱咧系成立联合国，然后啊蒋中正咧代表嘅中华民国咧系联合国啊成立嘅五大股东之一。咁照计系咁咧，啊当时啊，你既然系战胜国，同美国啊、英国啊、法国啲睇齐，假假地咧，啊美国总统唔嚟，都应该派翻一个，譬如话助理国务卿啊，甚至啊一个议员啊，啊脆脆地嚟代表啦，国会好多个议员，今日500多个，一个都冇到，咁啊所谓 Donald Trump 亲自嚟北京，啊同习近平一齐与普京见面，又沦为一个咧吹水嘅泡沫，啊令人失望，啊冇发生到，咁啊所以唔怪得郑英英一啲海外华文媒体一句声都冇。喂，呢个咁嘅卡士由戏剧嘅角度啊，嗱你嗰阵时编套《男亲女爱》都有个郑裕玲咧搭黄子华啊，系嘛？咁样嘅演员表啊，如果你话无线电视开戏啊，当年拍电视剧系嘛？咁你觉得老板收唔收货咧，鲍生？ 拍电视剧收唔收货我就唔知啦。但系咧，如果用翻呢个90年代啊，如果拍电影咧攞嚟卖浮咧，咁依照计呢个名单咧就唔系卖到好多钱嘅啫。因为以往啊，如果你卖浮嘅时候啊，套戏未开，有刘德华，有周润发啊，或者嗰边咧有阿黄祖贤。啊，有张曼玉，咁你起码都卖到咧几百万嘅叫做戏花啊，未开镜已经袋钱落袋啦。咁但系而家呢个名单咧，我只能够讲咧就系叫做炒埋一碟冲撑场面，因为咧里边头先提到26个国家嘅代表，当然最猛嗰个就叫俄罗斯普京啦，或者加埋咧呢个北韩嘅金正恩，咁其余嘅咧都系东南亚嘅一啲小国啦、中亚嘅国家啦，同埋少量啊拉丁美洲嘅国家。咁啊，其余嘅其实咧都唔使提噶啦啊！但值得注意嘅系咩咧？值得注意，我哋对比一下咧，2015年嘅时候咧，亦都举行过呢个大阅兵啊！当时呢啲国家都有派代表嘅，咁啊，但系咧，我有几个国家咧就唔见咗嗱，譬如话重要少少嘅，例如韩国，即系南韩啦。咁啊，当时有总统朴槿惠，咁啊，而家李在明咧，所谓亲中嘅，又话同中国嘅关系好良好嘅。甚至想同北韓咧修建翻呢個良好嘅關係，但竟然都唔到喎。咁另外南非啦，上次有總統祖馬，咁但係咧，既然係金磚呢個四國之一，咁點解南非又唔到咧？咁另外就係連雅魯雅圖啊，呢個2015年啊都有到嘅總理咧，竟然今年咧雅魯雅圖都唔到喎。即係話咧，其實一啲國家咧，即係以往啊。比较重要的自由民主国家，譬如韩国啊，冇嚟，但系甚至小国雅鲁雅图啊、埃塞俄比亚、委内瑞拉都冇到，究竟系冇邀请到啊，定系对方唔俾面咧？我唔系好清楚。咁但系咧，而家今次咧嘅阅兵咧，咁啊左凑右拼咧，就凑到依26个国家嘅咧，首长或者领导人啦。咁另外仲加埋好多嘅前嘅总理或者前的总统或者一些叫做总统的高级代表，凑埋有话50个国家的政要代表去观摩这个大阅兵。其实我都奇怪的了，其实想着陶生你都不会去评论这个大阅兵，因为即我不知道怎样去理解这个大阅兵，因为大家都众所周知这个当日战胜这个日本和德国呢，是自由民主国家为首的美国加英国，当然有苏联和中国啦，这四个国家。但是如果你没有美国和英国，究竟这场抗战或者是叫做 用翻佢哋嘅说话叫反法西斯战争，究竟会唔会胜利呢？咁大家亦都心知肚明。咁如果缺少咗美国、英国或者西方呢啲自由民主国家嘅参与，呢个大阅兵嗰个意义仲重唔重要呢？嗱，当然我都知佢哋想要埋美国啊 ，Donald Trump 最好嚟俾面，英国啊首相啊。啊！嚟埋呢個充撐場面，但係人哋唔到，咁都冇辦法。咁啊，變咗其實今次咧就有啲我唔講係尷尬啦，即係好似我唔知點解我戲劇性嘅感覺就係、是、好似慶祝一對夫婦金婚啊，跟住咧就唔係由呢個大婆咧去主持，跟住係由個妹仔啊，因為當時咧其實佢係個妹仔嚟嘅啫。不過而家可能啊大婆咧就坐歪咗，佢而家坐正啦，就帮呢对夫妇庆祝金婚一样，咁硬系觉得有啲格格不入嘅。嗱，我唔知呢个譬喻可能唔系好恰当啦，但系咧，明明大家都知道咧，即系如果揸正嚟做，我哋叫做应该系由咧中华民国去举行呢个抗战嘅胜利嘅纪念嘅，即使唔阅兵啊都冇问题，系嘛？咁但系而家由中国嘅共产党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庆祝咧，唔系唔得。不過咧，就似乎咧，就究竟係咪依場抗戰咧，係由佢去打贏咧？咁依個咧，當然就值得商榷，同埋咧好多嘅爭議喺裏邊啦，陶生。 中國曾經嘲笑咧，話台灣嘅邦交國咧係日益減少，剩翻十個八個，啊得翻啲咩中美洲嗰啲百里之啊，係嘛？係咪咩洪都拉斯啊，係咪定危地馬拉啊？啊咁，然後咧呢邊咧就亞洲咧一個都冇。咁你而家照計啊，你咁威水咧，今次嘅所謂嘅大閱兵，你既然話有個大字咧，冇理由得26個國家，英國、法國、德國啊，呢啲意大利啊，一個都唔俾面，不在話下啦。日本咧，係當然咧，仲要出面叫啲人唔好去添。嗱，如果你得翻得26個啲二打六嘅國家咧，啊就側面證明啊，係日本咧近日呼籲叫國際領袖啊，係要認清呢一場閱兵嘅性質。如果要決定要出席要謹慎考慮，就證明日本的國際公關的號召力是高過你很多、嗯、可能很多國家就包括菲律賓總統、泰國總理都聽了日本政府的呼籲，可能初初15、16結果不去，這樣很沒面子。而且你看這張名單，你看有些什麼國家缺席呢？本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遠東就這場正式叫太平洋戰爭，太平洋戰咧，由於咧美國嘅深度參與，尤其美國當年啊嘅將軍麥克阿瑟係親自指揮，係非常之慘烈。嗰陣時咧，從日本咧喺硫磺島啊、中途島啊、菲律賓啊，同埋咧南太平洋嘅所羅門群島啊，一年落嚟咧就係發生個激戰。如果你話叫所謂嘅反法西斯衛國戰爭係80週年。冇理由呢26個國家裏面啊，係冇任何太平洋戰爭裏面啊，呢個有啲企得住腳同埋係有啲門面嘅角色咧，國家派代表出嚟啦。舉例嚟講咧，澳洲啦，澳洲、紐西蘭係咪當年啊太平洋戰爭嘅一兩大重要啊嘅國家先？ 係啊，南太平洋咧，新幾內亞咧，歐爾文斯山脈咧。澳洲的军队和新西兰的军队并肩作战，就在那个 Kokoda Trail 那个小径上面阻截这个日军去进攻。如果被他们过翻越这个欧尔文斯山，澳洲的安危就危在旦夕。所以澳洲的军队亦都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战役里面。 为什么今次这个所谓大阅兵呢？白人嘅領袖咧係嚴重短缺啦，得一個咧普京。普京係白人啦，當然企喺習近平隔離非常之威水，令到中國。但係咧黃口黃面啊，膚色係向咖啡同埋黑色嗰度咧係偏重啊，呢、這個始終咧都令到中國都冇面。你點都好咧，應該邀請翻咧澳洲總理阿巴尼斯咧係嚟企一企，因為最近。你呢个叫杨澜澜，中国超级首席女富豪，平均23岁，揸住架劳斯莱斯跑车凌晨3:30是撞毁一架是澳洲人这个电台名主持他所坐的一架奔驰，轰动是世界 据说咧，嗰个银行户口咧系有2000亿澳币。呢个杨澜澜带住咁多钱进入澳洲，咁点解中国当初唔叫澳洲？嗱，你收得我咁多钱啊？啊，你又我有咁多钱入嚟啊，投资你嗰啲咪铁矿砂，你系咪应该交换啊？系整翻件啊澳洲总理啊，系飞过嚟企一企咧？啊，纽西兰更不在话下啦，系嘛？纽西兰已经系半个中国啊，啊嗰个殖民地啊，好多嗰啲游客去到买楼啊，啊然后咧喺个海边嗰度攞钱啊，系咪捉带子啊，诸如此类，众所周知。嗱，瓦努阿图咧之缺席咧，亦系令人咧无厘头，因为瓦努阿图嘅总理咧系最近嚟过中国香港特区，系同特首李家超咧系展开亲切友好嘅讲话，并且声称咧要加强啊叫香瓦双方啊嘅个贸易经济往来，香港同埋瓦努阿图。咁啊，瓦努阿图嘅总理亦都唔到，咁系咪香港嘅特首失职咧？你当日请佢嚟啊，嚟礼宾府。嘅同时系咪应该咧系要佢私底下交换？嗱，你嚟得我哋香港礼宾府啊，你应该咧系出席啊喺呢个93嘅中国北京嗰个所谓嘅反法西斯战争嘅阅兵。嗱，咁都唔嚟，仲有咧就金砖四国，金砖四国最冇面就印度总理咧穆迪咧都唔嚟帮衬。 嗯。 系嘛？咁据说咧，而家穆迪啊嘅印度同啊 Donald Trump 咧之间咧系有少少咧系反面啊嘛，因为咧印度系坚持话要买咧俄罗斯嘅平价石油，咁系一个好机会啦。你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你又有尼泊尔总理咧系奥利，咁系对应翻香港嘅哥贾嘅人口同埋南亚裔嘅巴基斯坦，咁点解印度就冇咗咧？咁印度咧，如果嚟一嚟啦。系澳洲唔到咧，印度嚟到咧都有啲面啦，又冇。咁喺呢方面嚟讲，呢张名单系薄黐黐。Donald Trump 嚟咧，同你天安门城楼啊，世界三巨头啊，系手搭手啊，系嚟到亮相啊。呢个美梦咧，嗰个泡沫系破裂咗，系嘛？咁但系咧，即系嗰个卡士啊，系太阳。嗱，而家点样临时补救咧？我觉得啊，就点嚟咧？香港咧就喺度。宣传咧就话香港系抗日战争重要嘅一部分啦。3年8个月之前啊，系呢个日本咧系侵略香港，据说就全靠啊呢个东江游击队啊系嚟到正面抵抗啊。咁你而家嗰个天安门城楼咧，企上去薄切切嘅话咧，得26个，望落去有好多系嗰啲黑人啊，吓唔知边度第三世界啊，吓冇一块面孔咧系上得镜。不如咧你喺香港咧系请翻。东江游击队的代表，连同香港特首李家超、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同埋全体行政会议一起是即刻临危咧，系吹鸡急 call 上去啦，补一补啊个卡士，企一企两边。嗱，咁呢个就叫做镇一镇住个场，因为你都亦都趁机向全世界咧宣示香港咧。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不是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而亦都向全世界咧索性用咁嘅方式讲好香港故事，将东江游击队嘅历史地位咧系打翻两支针，谷一谷，放一放上去，系同巴基斯坦总理啊，啊呢个缅甸啊总统啊，系嘛呢啲叫做乌兹别克总统啊等等咧，马尔代夫呢啲咧企一企。系嘛？咁不如索性咁样 或者咁 啊，嚟到保镬啊！ 陶生，如果真系唔够人咧，不妨将曾经啊留喺中国大陆嗰啲国民党嘅将领，或者系嗰啲军人嘅后人啊，请翻佢哋上去啊！因为咧，当时咧喺1949年之后咧，好多嘅国民党军人啊，或者航共嗰啲咁嘅士兵啊，留喺中国大陆啊，谂住可以咧就改邪归正啊，所谓。咁啊，点知咧跟住落嚟嘅三反五反啊，文化大革命啊，嗰啲咧死嘅死，伤嘅伤，跛嘅跛啊，嗰啲后人咧就真系咧，即系冇声出，到而家啊，亦好多时候平反翻之后咧， 啊，个生活咧都系麻麻地嘅。咁啊，最好呢个机会咧就俾翻佢哋咧可以登上呢个城楼啊。就算上唔到城楼都唔紧要啦，或者系喺度列队啊，咁样咧就代表翻咧呢啲咁嘅国民党嘅军人嘅后人咧，可以有翻少少荣誉同光荣啊。因为佢哋始终咧都系抗日战场嘅正面战场里边咧嘅勇士啊，或者曾经咧付出呢个血汗。咁啊，虽然最后啊俾共产党咧就啊批斗啊。或者是虐待啊，或者是残杀啊，咁都唔紧要嘅。而家对翻啲后人咧好啲，咁啊，你知中国人啦，善忘噶嘛，啊，转个头可能唔记得，或者而家嗰啲人咧已经系成为咗咧啊干部啊，又或者其实佢哋从商已经发咗达，咁啊，你有翻少少咧呢啲咁嘅门面冲撑一下咧都好啊，系嘛，好过你揾啲共产党嗰啲解放军嗰啲出到嚟去纪念，好奇怪噶嘛，系咪先？因为嗰场战争。都唔系佢哋打嘅，或者佢哋都冇参与到嘅，由佢哋去纪念，或者佢哋嘅后人去纪念咧，咁会唔会咧又有啲格格不入咧？ 咁啊，总之呢个卡士咧系真系唔系几得咯，系嘛？咁啊，加高个份量咧，仲有一位 V I P 可以应邀上去鞠一鞠嘅，就系中国政协副主席兼香港前特首高大威猛啊！呢位山东大汉嘅梁振英企埋上去咧，啊，我谂咧都可以震一震住个场啊！咁你因为呢一班咁嘅二打六啦，网络啊，不但咧系非常之矮小，而且有问题人物添。啊，呢个普京同埋金正恩咧，分别因为俄乌战争啊，同埋核子计划咧系被通缉，同埋咧系国际制裁紧。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及其政府咧，亦都由于违反人权、选举舞弊，同埋咧公然咧系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撩旗呐喊、深度协助等原因咧，惨遭美国同埋欧盟咧系施加制裁，亦都俾咧日本咧同埋纽西兰就列入黑名单。啊，另外仲有一个咧 VIP 就系咧缅甸代总统敏昂莱。如果各位记得咧，就2017年咧，佢又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由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领导嘅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政府。事发的时候就正值美国前民主党总统拜登刚刚上台不久，那场的政变亦都杀了很多平民，包括缅甸的仰光的大学生。跟着现在这个是企埋上来，亦都被欧盟和美国施加旅行金融禁令限制，以及冻结缅甸在美国的资产。那你就死了，喺26人里边咧，系大约有成至少四分一啊，或者咧五分一咧，系美国同埋欧洲制裁、通缉或者咧系冻结资产嘅人物。啊，其他嗰啲咧就同所谓嘅卫国法西斯战争毫无关系，因为呢国家嗰阵时仲未成立啊，系未有啊。啊，呢啲咩乌兹别克啊、吉尔吉斯啊，嗰阵时系未出世啊。啊，缅甸嗰阵时咧系英国嘅殖民地啊，呢啲不在话下。但系咧，你企上去嗰啲咧系嗰阵时，即系未足斤两、未够称啊，同埋未出世啊。啊，呢啲咁嘅小国咧摆上去就实在太牵强。因为你而家讲紧嘅咧系80周年，系咧第二次世界大战你自己玩嘅一部分。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咧无论如何一定要有英国、法国，一定要有咧系美国，系咪？咁啊 ，Donald Trump 唔嚟，另一个咧就系英国工党首相斯坦默唔嚟咧，啊，我都觉得咧好意外，因为咧英国而家近年咧就向中国扣晒头，喺派出呢个财政大臣咧，呢个女人叫李夫斯咧，系走去领咗6亿英镑嘅合同翻嚟。咁啊，当时中国如果冇向呢个英国政府啊，系赐予呢6亿英镑嘅合同嘅同时，附加条件。啊！你领得6亿翻去，你就要咧系交个人过嚟咧，天安门城楼企一企。呢、這个人咧，就算唔系啊白人嘅工党首相斯坦默咧，你要交个黑人嘅英国外交大臣啊，啊呢个拉米啊 David Lammy 啊，叫官方亦系林大伟企一企啊。林大伟企上去都有面啦、啊，虽然望落去咧就你就睇唔出系英国噶啦，系嘛？咁但系喺英国方面咧，都似乎冇交货。或者咧，我唔可以讲话中国外交部啊，系办事不力啊，学阿李家超话斋最近系嘛，始终咧系一个咧即系失策咗咯，系嘛 ？Follow the money 嘅原则，你俾得钱佢，系嘛？你梗系用佢嗰度掠多啲啦。